可能是它。对抗肌少症，运动是关键，饮食是后盾。那么在合理运动的同时，怎么吃才能赶跑肌少症呢？ 实际上有一句话叫做爱吃的人爱生活，实际上我们真正管着嘴特别不容易。 88岁的盛瑞玲在 T 台上英姿飒爽，脚步生风。他吃了十几年的独家食谱又是什么？ 你看我没有老年斑。 爱吃不如会吃，吃跑肌少症有窍门，您知道吗？ 营养窗口期，哎，这时候效果最好。 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主燕，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怎么吃能够减少肌少症的发生。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咱们两位老朋友了哈，同时呢也是专家，一位呢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融合促进中心主任郭建军博士，另一位呢也是一位郭主任哈，北京医院内分泌科郭立新郭主任，以及今天我们的健康委托人盛瑞玲盛奶奶。 在前两周播出的节目当中，健康北京节目介绍了老年群体中非常常见的现象肌少症。 因为肌少症本身的话呢非常常见，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有一个增龄效应，对于老年人，就是我们说60或65岁以上的人群，是个非常常见的状况。 专家说，往轻了说，肌少症会让您疲惫乏力，骨质疏松，引发关节炎症；往重了说，什么跌倒、骨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免疫功能下降，甚至肿瘤，背后的罪魁祸首都可能是它。 肌肉减少对于老年人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一个老年问题。 我们老说衰老衰老，实际上老不见得衰，随着年龄增加，你可能到一定年龄说叫老，但身体的肌肉如果你保持足够量的话，你不会衰，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受到影响。 专家表示，如果您有肌肉量减少，同时加上肌肉力量下降或肌肉功能降低，就可以诊断为肌少症。那么88岁高龄依然活跃在 T 台的盛瑞玲，肌肉状态又会如何呢？ 13.6，我们有一个标准，对吧？我们男性要大于20，女性的话呢要大于18，是吧？我们的这个标准。 3、2、1，奶奶走。好， 刚才奶奶这个平均速度差不多是每秒能走2米。 我们的标准呢是只要大于每秒0.8米就可以排除肌少症，对吧？ 来，奶奶光脚站到我们的这个小秤上面，对对，后脚跟呢就对着我们后面的这个小电极， 对着了吗？ 噔噔噔噔，已经出来了。哇，这个数据还是很多的哎，数据还是很多的。 体脂率23%，肌肉量是36.2公斤，那么是正常，体脂率23%也是正常， BMI 20.2正常。 三次简易测试显示，盛瑞玲肌肉力量稍显不足，而肌肉功能远远高于标准，在他的年龄和体重水平下，肌肉量也属于正常值，总体来说肌肉状态良好，活力满满。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盛瑞玲盛奶奶啊，身材是特别的好，基本是没有什么肥肉的，尤其是穿这个旗袍的时候显得特别的婀娜多姿。那今天呢，我们就想问问您，您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查出来是糖尿病的是吗？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了糖尿病，我是遇到一场车祸，躺在床上大滋大补，一下补了一个早期糖尿病， 也补过了。 对，在每年一年一度的体检中，就发现我那个血糖的指数啊，空腹血糖偏高，6.1。 6.1叫糖尿病前期。 跟我诊断的是早期糖尿病。 没有这个诊断，现在就诊断糖尿病前期，或者叫糖耐量异常。 糖耐量异常。 对。 那么这个时候大夫就给我的就是处方，回家这个体育锻炼，把你的多余的肉拿下去，然后一个食谱告诉我一天吃多少，所以我就少吃多餐，然后加上快走，就把我的多余的肥肉就走下去了。 实际上有一句话叫做爱吃的人爱生活，实际上我们真正管着嘴特别不容易，尤其有代谢疾病的 很痛苦。饺子啊，我要吃8个以上，那血糖肯定上去，我一测就不对，那我就控制在8个以下，5个，有时候往我说你吃几个，我说5个，其实是不够的，往我就有意识给我多煮几个，那我吃8个，要再往上吃，我的血糖就会上去。 就特别严格。 盛玉玲说，70岁那年被查出糖耐量异常之后，通过饮食和运动相结合的办法，不到半年的时间，她的血压血糖就恢复了正常，完全不需要依赖药物。从那之后，她不但养成了运动的习惯，还总结出了一套食谱，并且坚持吃到今天。如今老人每年体检一次，各项身体指标基本正常，有的还优于年轻人，精气神更是远远的超过了同龄人。可以说，除了运动之外，盛瑞玲良好的肌肉状态也和她的饮食营养分不开。那么88岁的盛瑞玲是如何通过饮食对抗肌少症的呢？ 那我们一看啊，奶奶的脸色也特别好，皮肤呢感觉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年轻。奶奶，其实您呢就是一个现身说法，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哈。 吃饱了吃好了它才有力量，那肌肉才有力量。早晨固定的就是打那个豆浆剂啊，早晨就是豆浆，以燕麦为主，黑豆、黄豆、青豆5-6种啊打出来的豆浆，然后3勺黑芝麻粉，因为它补钙，我不吃钙片，我就补钙，然后就是10几粒葡萄干，20克红枸杞，枸杞明目美容，2克三七粉。你看我没有老年斑。 早上我吃的比较复杂，那豆浆里头就有7种，一个是黑豆、黄豆、花生、核桃、糯米和小米，还有紫米，以燕麦为主。那么这么7种东西打在一块儿，是浓浓的一碗豆浆。加水， 豆浆打好之后，盛瑞玲还在里面加上了5个大红枣、3勺黑芝麻粉、红枸杞、2克三七粉，再加10几粒葡萄干、 萝卜、木耳、香菇，味道好极了。 哎，那我想问问盛奶奶，有什么平时喜欢吃的吗？ 鸡蛋，大夫让我吃2个蛋白，1个蛋黄。 哎，这个鸡蛋是非常优质的，或者非常优秀的一个食物，对吧？易得，营养成分、营养价值又比较高，而且相对便宜。 还有什么是您比较喜欢吃的？ 鱼、牛肉。干果是晚上吃。 88岁的盛瑞玲午饭非常丰富，除了蔬菜之外，富含蛋白质的牛肉、鸡肉、鱼肉是她爱吃的食物，经常出现在午餐的餐桌上。 这是汤，白萝卜炖野山鸡，吃了顺气，冬天多吃白萝卜最好。青菜里头最愿意吃的是菠菜，菜里头还要加许多木耳，可以软化血管。午餐我先吃山药和红薯，然后喝汤，再吃我的米饭。我的米饭是定量的哟，只有这么一点点，再加上一个白果，这就是我的营养午餐。还有呢，我要吃鱼，吃的是海鱼，高蛋白的东西，还要吃青菜，还要吃许多的木耳。 盛奶奶提到了说晚上的时候您也要吃一点这干果啊。 盛奶奶，您刚刚提到了晚上的时候您也要吃这干果啊。 晚上的时候这个干果是我不吃晚饭，我喝点红葡萄酒吃一点干果。假如说我吃了苹果，半个苹果或者是一小杯那个酸奶，我就不吃干果。 我不吃晚餐，但并不代表我不吃东西。我晚上呢吃一个鸡蛋，过上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喝一杯50毫升的红葡萄酒，再加上吃一点干果、花生啊、核桃呀，吃一把花生。然后临睡觉之前呢，可以再吃一杯酸奶。这就是我的晚上要吃的东西。 我们不难发现，88岁盛瑞玲的食谱当中，不但注重肉蛋菜奶的丰富多样，也注重饮食清淡、高纤、易消化的原则。盛瑞玲说，她已经按照这个营养食谱吃了10多年了。那么，专家怎么看这份食谱呢？ 我们并不太主张晚上不吃主食，我们认为三餐呢都应该有一定的主食的摄入，这是第一点。 糖尿病病人非常容易出现早餐后的血糖水平高，所以就不要像圣奶奶一样早餐摄入大量的，而且的话呢，尤其是晚上不吃主食，这一点对糖尿病病人很多人特别不利。 嗯， 因为我们这个吃完中餐以后，到我们临睡觉的时间，假定你即使到晚上十点睡觉，这中间也有很长的时间，万一不摄入主食呢，有的时间容易在夜间出现低血糖的可能，所以晚上一定要有一定的主食摄入。 嗯 ，OK。 第二点呢，这个关于圣奶奶，她说她吃饭呢，这个都是固定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变化的世界，互补的世界，才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才是一个更美的世界。所以你吃的这个种类越多，食物越互补，给你带来的营养呢，可能也就越均衡。这个你把你的饮食进行一个变化，让它更加的丰富，这样可能对你的健康呢也就更好。 嗯， 这样的话呢，这个你会看起来比今天还年轻。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适度的吃一些这个粗粮。 嗯， 这个但是粗粮这个量呢也不宜太多，不要超过我们这个主食的20%，最多也不要超过30%。均衡的这个互补的相互搭配的变换食物种类和烹饪方式的，这样的话呢，你的生活才更加的多姿多彩。所以会吃爱吃才爱生活。那你已经很爱 一日三餐都应该摄入一定的主食，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早餐不宜摄入大量的食物，晚餐必须吃主食，日常饮食应该注意变化和营养的搭配，粗粮不宜超过主食的30%。88岁盛瑞玲之所以能够拥有良好的肌肉状态，除了坚持运动之外，日常丰富的营养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难发现，在营养均衡的基础上，盛瑞玲也非常注重蛋白质的摄入，而且生活中有不少的朋友健身的同时也坚持补充蛋白质。那么优质蛋白对于增加肌肉有什么作用呢？ 那这个实际上要从很多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你在运动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如果说你补充优质蛋白，适度的优质蛋白补充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个增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今年这个国庆节之前，我和我爱人一起去逛商场，那么在崇文门的一家商场里面，他就挂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迎中秋，送礼物，40岁以上的人凭身份证可以领10个鸡蛋。我当时就给我爱人讲，我说这个写这个牌子的人肯定是个大夫，而且肯定是个内分泌科大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内分泌科大夫是最关注肌少症的，肌少症和很多内分泌代谢疾病相关。 嗯， 而且呢，我们的肌肉量真正开始减少就是从40岁开始。哎，这个鸡蛋是优质蛋白，所以呢，我就感觉这个写这个牌子的这个人，有可能过去干过内分泌科。 那大家说我吃什么东西能够补充这个蛋白质呢？什么蛋白质是属于这种优质蛋白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有几种食物，比如说这个鸡肉啊、牛奶呀、鱼啊、三文鱼或者是鸡蛋，这些都是非常在我们印象当中是有非常优质的蛋白的这样一些食物。那我们也想请郭主任来给我们大家来分析分析刚刚说的那几项，哪一项是有问题的。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蘑菇可能这里面蛋白的含量就很低。 嗯， 像你说的这个优质的动物蛋白，在里面有鱼，而且还有海鱼，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是的， 是吧？ 嗯， 这就是优质蛋白。像刚才那位说的这个鸡肉，这个鸡肉当然是里面有蛋白，但实际上脂肪成分也很多。 嗯， 是吧？但豆类的话呢，实际上这个黄豆应该说是比较优质的植物蛋白。那么当然你说的坚果里面也有，但是坚果里面油脂的成分也很多。对，所以我们要是吃这个坚果的时间，既然可以补充一定的蛋白，但是它同时又有很多的油脂里，它热卡是非常多的。 嗯， 那万一你要是有糖尿病或者血脂代谢异常、血糖代谢异常，这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点。 嗯， 其实我们吃的植物里面也有一定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过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低，要1%到5%的蛋白的含量。在我们食物的摄取最好是均衡，即使你在健身，即使你在增肌，除了摄入蛋白以外， 多种营养成分的摄入，均衡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增肌需要摄入大量的优质蛋白质，但是也必须重视各种营养的均衡。听了专家的介绍，要想增肌，日常饮食如何才能做到补充了合理的蛋白质呢？摄入的量又该如何把握？下面我们来听听北京医院营养科的李冠珍大夫，他是怎么说的。 对于我们成年人，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他的肌肉流失速度其实比我们正常人是要更加快的。所以说呢，在这里来说，我们中国现在目前已经有这个膳食宝塔，是吧？我们现在叫做正常的一个膳食指南，这里边要求的对于这个每天建议呢，就是瘦肉类的、禽肉类的，以及我们的这种猪牛羊类的啊，要在这个至少啊，我们要在50到75克之间，那么同时呢，鱼虾类的能够有适当的，那么至少应该放在75到100克，是吧？然后呢，蛋类的每天要保证一个鸡蛋，也就是60克左右。这个来说的话，希望就是每一位这个有肌少症风险的老年人，我们都能做到。除此之外，还建议大家每天要这个保证这个奶制品的摄入，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全脂牛奶或者是脱脂牛奶。是吧？至少要有250毫升，这个不仅可以延缓肌少症的一个发生，而且呢，它实际上目前是我们补钙的非常好的一个饮食的这么一个补充剂。 听了李冠珍大夫的介绍，对于怎么吃更健康、怎么吃好肌少症的问题，您的心里是不是更有数了呢？不过专家提醒，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摄入高蛋白食物，搞不好还会吃出问题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大量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并不是说我们要是吃蛋白长在我们身上就是蛋白，也并不是说呢它就长在我们所希望的肌肉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蛋白、脂肪、糖这些营养物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说你的肝功能不好或者肾功能不好，那么你大量的蛋白的摄入加重了肝脏的负担，而且呢，大量的蛋白的摄入呢，也可能造成肾脏的高滤过，对有肾脏功能异常的人加剧他肾功能的损害。所以在医生的监测下，在肝肾功能的监测下，适度的补充。 虽然优质蛋白质有利于增加肌肉，但是肝肾功能障碍的人需谨慎摄入高蛋白食物，赶跑肌少症，营养是后盾。要想增加肌肉，除了通过日常饮食补充优质蛋白质之外，健身房里的不少人还选择喝乳清蛋白粉，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是一个专有的一个叫运动营养学。它为什么要补乳清蛋白？像我们平常吃的鸡蛋啊、鱼肉啊，这些也都是优质蛋白，但优质蛋白呢又有区分，就有的是吸收特别快的，像乳清蛋白吸收速度最快。那么为什么健身房要有这个乳清蛋白？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进行力量练习的时候，你做力量练习那块肌肉就会血液更充分。这时候如果血液里又有足够的蛋白氨基酸，那么这个肌肉就容易来增加它的肌肉量，所以它容易进行合成嘛，蛋白合成。 它吸收最好。 吸收最好，速度最快。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是运动完了以后才回家吃饭去了，你吃了很多的鸡蛋，那么这时候呢，你的训练的那个肌肉，它里的血液已经关闭，血管已经关闭了，那么血液也不那么丰富了。这时候你再补，那么吃完饭，因为消化吸收需要4到5个小时，等这些你吃的鸡蛋变为了它的氨基酸啊、蛋白进入血液的时候，它那些血管已经关闭了，所以无法达到一个很好的刺激肌肉生长的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它血液充盈的时候，我们补充营养是最好的。 最好的时候叫营养窗口期，这时候效果最好。每个人，所以他运动当中每15分钟20分钟再喝一点，那么整个训练一个节奏差不多喝那么一勺吧，20克左右，是这么样。但是呢，特别的强调，就像刚才我们郭教授讲的这个，一定要监控你自己的肾脏功能、肝脏功能，这是必须要前头要先要监测的。而且你补蛋白的过程当中，每个月会每2个月也要监测这个医学指标。 运动中每隔15到20分钟补充乳清蛋白粉有利于增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补充乳清蛋白粉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并且定期检测医学指标。 据专家介绍，成年人从40岁开始，肌肉已经开始逐渐的衰退，随着年龄增加，肌少症的发生几率也是越来越大，对于60或6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非常常见。但是88岁高龄的盛瑞玲合理运动，合理饮食，不但赶跑了肌少症，还活出了最美的夕阳红，更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健康标杆。 人们都这样夸奖我，哎呦你真棒。 他的生活方式又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实际上奶奶她进行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肌少症只是不健康生活方式当中一个症状。当你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的时候，你会有肌少症，你实际还会有什么血脂高、血糖高，什么其他一些很多的一些代谢疾病或者心脏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是奶奶是一种被动的不得不的健康生活方式，因为是她得了糖尿病不得不，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希望是一个主动的从小培养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那么30岁以前有足够的骨骼的量，也就是骨骼量，那么呢不得骨质疏松，那么从小要有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就足够的肌肉量啊，不得肌少症，那么这个我们都叫健康储备，包括了骨骼呀、肌肉啊，以及你的神经反应性啊，都是一种从小的健康生活导致的健康储备。 肌少症是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对抗肌少症应该从小抓起，饮食、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多管齐下，为自己做好健康储备。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连续好几期跟大家聊了肌少症，相信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已经对肌少症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在饮食上要做到营养均衡、吸收全面，必要充分的运动也是少不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运动指导师郭威来教咱们几招。 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双手呢先自然的放到两边，对，请跟着我做。然后我们手里面呢可以拿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拿一些小哑铃攥着，这样好吧。然后这个动作这样子，弯自己的手臂，可以左右两个交替弯，也可以一起弯，可以一起弯。预备开始，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哎，做的都很好。那做这个过程之中呢，大家要注意一点。首先呢，你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保持的是直的状态，不要做的过程中呢就弯腰就驼背，那这样子对自己的颈椎啊腰椎不好。那再一个呢，我们做的过程中呢，手跟我们的胳膊一定要保持是一条直线的，不要做的过程中呢手也在动，手腕也在动。就这样子手腕也在动，那因为这样子呢会增加我们小臂的负担，所以小臂会痛，练的更多成了小臂而不是我们的大臂了，好吧。那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要这样子往上推。那这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先把手呢正常的放在两边，这是起始动作。推的过程之中呢，大家注意啊，我这个拳头不要推着推着哎推到一块儿了，这样是错误的。我的手呢要沿着这样一条竖直的直线，想象有这么一条线，这样子往上走，好吧。预备开始，1、2、3、4、5、6、7、8，2、2、3、4、5、6、7、8，3、2、3、4、5、6、7、8。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提醒您，请理性投资，合理借贷，防范诈骗，抵制谣言。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将时刻陪伴广大金融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